你好，我是骑牛云许世伟。这个专栏从去年4月份至今已经有10个月左右的时间，终于到了要和你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感谢你的一路相伴，感谢你的坚持，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。从工程角度来说，架构师的存在几乎是一种必然。传统项目工程也有架构师的角色，只不过软件工程有其特殊性。它快速变化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所以架构师的重要性的比重会被进一步放大。但是，如何才能成为优秀的软件工程架构师呢？传统的架构图书往往从架构思维开始，但是我认为他们错了。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在于，架构并不是知识点。架构思维的确非常非常重要，但是熟读架构思维并不足以让人成为一名优秀的架构师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经常拿中国传统的武学文化做类比，武功招式可以精确传授，是知识点，掌握了就是掌握了，理论上可以做到分毫不差。但是架构不是武功招式，更像是内功，它不是零和一，没有清晰的掌握和没有掌握这样泾渭分明的区别。在架构能力上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的架构课并不是从架构思维开始，而是采用双线结构，它基本上围绕着以下两个脉络主线来展开内容。第一个是如何从零开始一步步构建出整个信息世界；第二个，在整个信息世界的构建过程中，都用了哪些重要的架构思维范式，以及这些范式如何去运用于你平常的工程实践中。这两大脉络相辅相成。首先，我们通过还原信息世界的构建过程，剥离出了整个信息世界的核心骨架，这也是最真实、最宏大的架构实践案例。其次，我们结合这个宏大的架构实践来谈架构思维，避免因对架构思维的阐述过于理论化而让人难以理解。最后，架构就是对业务系统的正交分解，因此，整个信息科技的演化过程自然而然形成了分层：基础架构加业务架构。基础架构的产生是对业务架构不断深入理解的过程，越来越多的共性需求从业务架构抽离出来，成为信息科技的基础设施。作为架构师，我们需要坚持对业务进行正交分解的信念，要坚持不断地探索各类需求的架构分解方法。这样的思考多了，我们就逐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架构范式。这些架构范式并不仅仅是一些架构思维，而是一个个业务只读、接口稳定、易于组合的模块加组合的方法论，它们才是架构师真正的武器库。这个武器库包含哪些内容？首先，它应该包括信息科技形成的基础架构。努力把前辈们的心血变成我们自己真正的积累，光会用还不够，以深刻理解他们背后的架构逻辑，确保自己与基础架构最大程度上的同频共振。只有让基础架构完全融入自己的思维体系，同频共振，我们才有可能在架构设计需要的时候想到他们。这一点很有趣，有些人看起来博学多才，头头是道，但是真做架构时，完全想不到他的博学。从体系结构来说，这个基础架构包含哪些内容呢？其一，基础平台包括冯诺依曼体系、编程语言、操作系统；其二，桌面开发平台包括窗口系统、GDI 系统、浏览器与小程序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理解桌面开发背后的架构逻辑，MVC 架构。其三，服务端开发平台包括负载均衡、各类存储中间件。服务端业务开发的业务逻辑比桌面要简单的多。服务端难在如何形成有效的基础架构，其中大部分是存储中间件。其四，服务治理平台主要是以容器技术为核心的 DCOS，以及围绕它形成的整个服务治理生态，这一块还在高速发展过程中。最终，它将让服务端开发变得极其简单。理解了这些基础架构，再加上你自己所处行业的领域知识，设计出一个优秀业务系统，对你来说就只是轻车熟路而已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架构课的内容结构是目前这个样子组织的，因为消化基础架构成为架构师自身的本领，远比消化架构设计原则、架构思维逻辑要难得多。消化基础架构的过程，同时也是消化架构思维的过程。把虚的事情往实里做，才有可能真正做好。当然，提升架构能力不完全与成为架构师这件事等同。架构能力其实是一种属性，并不是只有架构师需要架构能力。软件开发工程师、SRE，甚至包括产品经理，都需要具备架构能力。而架构师这个特殊的岗位，则是因为软件工程的需要 而产生的。它从更全局的视角来把控工程的演进方向，以确保整个业务系统经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迭代，仍然可以快速适应变化，而不至于老化。成为架构师并不是一件纯技能的事情，架构师需要放下技术人的身段，学会共情，与用户共情，理解用户的所思所想，与开发人员共情，理解技术人的所思所想，与公司共情，理解公司的发展诉求。架构师需要学会认同他人，反复迭代自己，不要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随意推翻别人写的代码，而理由可能仅仅是不符合你的个人风格。当然反过来完全看不到项目的问题同样要不得，但这往往是受限于个人能力。要提升自己的架构水平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，不断在自我否定中成长。不过我们今天把话题的重心收敛到架构能力上，怎么才有意识的通过训练来提升自己的架构能力呢？实践对架构能力不可或缺。在现实中，不少技术人员连函数规格都想不清楚，他们关心你是怎么实现的，但是却不关心接口规格是什么样的，接口规格是否符合函数的业务语义。要提升架构能力，首先得做到规格为先，而不是实现为先。不要动不动问怎么实现的，要首先谈这个规格合不合理，是否存在多余的依赖。进一步来说，要多去谈这个函数的业务范畴合不合理，是否应该换一个切分的姿势。其实 review 自己的代码也是一种极佳的架构能力的提升手段，对自己刚刚写完的代码去 review 它，从中找出问题，如此反复训练，就能实现自我能力的提升。这其实是最高效的自我提升的方式。如果团队其他成员 code review 发现了你的问题，你得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发现不了。很多人追逐实现新的业务系统，通过做新系统来找到满足感，但是实际上对架构师来说，恰恰是反复打磨既有系统是更加锻炼人的。如果你一年前实现的系统今天仍然很满意，那就需要警惕，因为这一年你在原地踏步。在架构能力上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这里我想分享一段我自己 review 自己代码的特殊经历。事情发生在我大学期间，当时的电脑相对我们大部分学生的购买力来说还是非常昂贵，所以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花了7500元合买了一台电脑。结果就是我们五个人轮流使用这台电脑，意味着我一周平均只能用一天多一点时间，在刨出上课时间，我真正能够上机的时间并不多。而当时我对编程非常着迷，所以我绝大部分的上机时间都花在编程上。作为物理系的学生，正常来说我学的编程语言是 Fortran， 但我很快就把 Fortran 课程自学完了，并从老师口中和 Fortran 课程的附录中了解到了 C 语言，于是找物理系高年级的同学搞到了 Turbo C 2.0， 开始翻遍学校图书馆的图书自学 C 语言。为了能够高效利用一周只有一天多的上机时间，我尝试把程序写到纸上，并且提前进行 code review， 确保尽可能多的发现程序中的错误，以减少上机过程中的调试时间。在一次数学建模竞赛里，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组，其中用到了 Dijkstra 的最短路径算法。看完算法逻辑的介绍后，我直接一遍写成最终的代码，没有经过任何调试过程。这让在旁边看着的同学觉得很神奇，问我是不是之前实现过 Dijkstra 算法。但其实于我而言，这不过是长期养成自我 review 代码习惯的结果而已。这个习惯持续了3年之久。这3年里，我开始的时候都是先把代码写到纸上并完成 review， 然后再到电脑上。但是到后期这个习惯就变了，我不再需要把所有细节都提前写到纸上，而是只需要提前准备好骨架，整个程序串起来的思路是什么。我大学期间写过很多高代码量的程序，其实第一个 C 程序就不短，是一个仿 DOSKey 的程序，后来也做过汇编语言的 IDE。这是因为学汇编的时候发现没有好的汇编语言集成环境，于是就自己做了一个。至于为什么学汇编，是因为我想写一个 C++ 编译器，感受一下语言实现者的体验。另外我也尝试在 DOS 操作系统下实现了一个图形界面库，并用它做了图片查看器和 MP3 播放器。在代码量非常大的时候，人的脑容量就完全无法把这个实现装到头脑中，这时规格重于实现背后的意义就完全体现出来了。通过规格串起来整个业务系统，以此把业务系统装到脑子里，这就是很朴素的架构骨架思维。这不是一个假想实验，它是我的亲身经历。这段经历启发我意识到极限思维对架构能力提升的重要性。架构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在极有限的上机时间里，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选择把更多的逻辑装进脑子里， 这个过程还可以更进一步，我们不断训练自己对不同业务领域的架构范式的理解，直至最终我们头脑中可以装得下整个信息科技的骨架。到那时，单就架构能力而言，你就是最顶级的架构师了。到此为止，我们专栏就正式结束了。我在文末准备了一份调研问卷，你可以点击下方的图片参与调研，期待你的反馈，也祝